锵锵三人行，哎，今天呢，咱们这个临时调整了这个话题，因为有这个更加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议论。 而且也因为特别的日子嘛，我们先说本来讲什么，本来讲渣男嘛， 对， 一些坏蛋男人哈，所以现在特别的时刻把渣男踢走， 讲你了， 踢走，踢走了啊！我要不讲渣男，讲女的。 咱们今天录影嘛，今天录影的今天是3月7号， 对， 3月7号我现在学的叫女生节。 啊，对对对对对， 3月8号叫妇女节， 对， 所以、 哦、是这样、啊， 新的都是新的 ， 都是套路来让大家花钱的， 对，商家的套路，对吧？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对这个妇女同胞们哈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时刻，我觉得我们讲香港发生的这个八卦就有更重要的意义，对吧？ 对， 香港 而且有香港专家在， 对，咱们说起这个很多香港的女明星，经常会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叫大刘， 对， 这个大刘呢叫刘銮雄。刘銮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首先又一次见到他呢，是这个提到他是这个曾荫权，说曾荫权不是搭这个富豪的游艇啊，还是私人飞机，好像其中就有这个刘銮雄的这个名字。 对， 当然要说对刘銮雄的家世掌握的最深的，那还是家辉多年来的这个。 对，因为我们香港人嘛，而且从小看他的新闻，他的深入民间啊，深得民心到什么地步？这阵子不是很多他的新闻嘛？这几个月来哈，我有同学在中学教书哈，不是都要学生讲一下他未来志愿吗？哈，好多男生说我要做大刘，我们的未来的梦想不是当特首啊，是要成为他，因为我们从小看到新闻，刚开始看。当然是跟金庸有关啊，不是武侠小说那个哈，财务啊，要股票，炒股票，他被称为什么？股坛追 狙击手， 狙击手， 股坛狙击手， 专门能够看到你，然后收购你，而且恶性收购，收购你的企业，再拆散等等等等。 所以要我说，就没那金刚钻不揽那瓷器活、你说我想学大刘，最后只能学成大流氓，对吧？但是哎，有意思啊，他有老婆。也是有已故的太太，有这个女友那个女友，但是呢在相当一部分香港人的价值观里，目前看来有一个女朋友算是独占鳌头，尽占风光。你看，因为我最近发现她身体不行了，这个大刘啊都是瘦成那样搀着出来，这个66岁，她的这个就是最新的妻子啊，陈凯韵，香港人都很亲切的叫她甘比。说香港富豪刘銮雄在给了甘比一份情人节大礼后，又再次将旗下公司半数股权转让于他。华人置业3月1号收盘后突然公布，由于大刘健康状况极为不稳，需要在他有生之年进行重组，这有点安排后事的这个意思，是吧？然后呢，把他持有的这个74.99%的华人置业股份全部转让给长子和。在未成年子女持有资产的妻子，这个陈凯韵就是这个甘比，其中陈凯韵获得50.02%的股权，就是半数啊，半数啊。然后呢，这个甘比呢，现在就成了，包括甘比的姐妹都成了执行董事。甘比现在一举应该能够跻身香港10大富豪榜。此次股权转让之后，甘比已近454亿港元的身家。已经超过了排名第10的玩具大王蔡志明，跻身进入香港10大富豪榜， 而且 是女首富， 而且重点还年轻。你想象未来 哈，看的点都跟我们不一样。 哎，未来那个呢，刘先生总会过去嘛，听说生病很严重。你想象一个不算老的哈，大概40岁出头的女人，拥有那么多钱。啊，后面就可以很多故事，所以倒过来嘛，以前还记得倾城纪念吗？范柳园白流苏吗？对不对？战争什么哈？那范柳园就说，哎，我死在我里怎么办哈？那范流苏就说，我你死了，我的故事就完了；我死了，你的故事还多着。 刚刚开始是吧？ 现在倒过来嘛，假如男的去了，哇，那个女的故事后面就多了。 但我很好奇，就是男生看到这种新闻有什么感觉？像我就不会，像你们就会觉得说，哇，怎么这么好？然后这个女生就有无限的羡慕，觉得太好了，就是未来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是这样吗？像我就觉得还好，我觉得她就是。 照顾他这么多年，然后生了小孩，感觉也没有。 你觉得这是他应得的？ 我觉得这是应得的啊，我觉得这是他应该得到的。你看他牺牲了自己的工作，嗯，对吧？然后照顾一个生病的人，然后还要不断的就是在媒体不断曝光，我觉得一定有他比很辛苦的一面，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那你欣赏他这种人生的道路吗？ 当然欣赏啊，当然欣赏，但 结果还是欣赏， 但是我欣赏的时候，我觉得是他的选择，因为他原本也是个媒体的记者，他真的是因为去采访的时候，就是跟他面对面的时候，就开玩笑说，我可以摸一下你脸上那个痣，还那个痣的时候，是因为这个样子，两个人才开启了就是对话跟罗曼史的开始。 他本来是采访 他的记者，他原本是一个媒体记者，然后在采访他的时候，就跟他开玩笑说，哎，我可以摸一下脸上的痣，然后两个人才开始有火花的。 哦，那就是那首歌是不是这么唱的？什么你脸上的痣，什么在心里，是吧？哎，我不是，我跟你讲，家辉，我现在不是三八妇女节了吗？我就要接受妇女的再教育，对吧？像我们这种直男言，所以我就老看这些个就是女性意识很强的作者，他们写的很多公众号。慢慢的呢，我也要学习人家的这个价值观呢，什么叫先进的世界观呢？我就发现呢，大陆好多女作家，他们写的公众号里，一般讲起刘銮雄的事，都是一种鄙夷不屑。嗯，就是有的人发表出来的观点，就是你看，这就是香港女人的这种价值观，是吧？在香港八卦周刊上，整天就是这种争产，包括澳门某某首富，大老婆、小老婆，甚至前两天我看有个女性公众号在这写，说如果说什么何鸿燊，或者说当年的是谁啊，霍家还是谁家，我不知道，是吧？如果说他们的这个问题，大老婆、小老婆，还是跟什么1971年之前，香港有一个叫大清律例。那个时候好像还有个纳妾的这么一条， 对 吧？他说我不知道现在还在搞这些，就是有些女作家就愤愤不平，就是说大陆的，甚至有些女作家说大陆的风气，我看导源于港澳，就港澳这种搞一堆女人女明星就在他们身边争宠争钱。 但我觉得刘銮雄这个案子呢，不大算是就是比如说你有大房、二房、三房或什么之类，他是交女朋友，他一次是一个女朋友的，他是分了一个才下一个嘛。 他们都合法， 对啊，就说他并没有违反说这个女权作家认为说这个是纳妾啊或者什么，这个是有大房。 这女权作家也没到说什么结婚不结婚，他指的就是说你看。八卦杂志上，港台港澳的八卦杂志上一般都是这种标题，好，就是哎，大婆在哪儿了，好，小三在哪儿了，好，情人在哪儿了，哦，也好，哎，他给了一栋房子给他呀，他给了一辆车给他呀，哦，就而且这个戏码频频上演，说你看看他病了，他住院啊，那个女朋友连看都不去看一趟，或者说是大婆都不去看呢，都是这个女朋友啊，这个衣不解带在这儿喂汤喂水，可不嘛，要把钱分给他了。哎呦，我觉得香港人好热闹。 没有人家，你要这样看呢、啊，任何事情都是一个组合、啊，里面你要找哪一点切入都可以。像你刚问我、啊、对于大刘在香港的形象哈、啊，假如要用一句话总结说，他是好多好多人心中不管男女哈、啊，心中瞧不起，可是又很想成为的一种人。怎么讲？第一个有钱嘛，有无数的钱。第二个粗豪嘛，甚至有粗暴哈、啊，非常粗暴了。比方说骂，比方说他被任何哎，不是只有他骂人啊，往往是说他跟别人吵架啊，跟女的，可能是女朋友在背后讲了一些什么什么话，然后他可以不会说，安静不讲话就跳出来反骂，甚至登报纸来骂你，是吗？就是非常的放肆哈、啊。当然也有他，不管你称为风流还是下流的哈、啊，等等，就是价值观啊，好多人瞧不起。可是都想做，你知道吗？觉得非常痛快，非常放肆哈。就是我们就是好多人时看电影的时候，对啊，那种人就是我们很希望成为的，可是又非常不屑的人。比方说他那个会骂人啊，每一次哈、啊、登广告啊，都跟他老婆对骂哈、啊。你看这一次啊，在几个月以前他的新闻，就是因为他跟这个甘比的前面那个女朋友骂嘛，骂来骂去嘛。其实更早是20年前嘛，20年前的事你知道吗？他前妻保永琴啊，其实你刚说他跟甘比是访问的时候有认识哈、啊，他前妻也是。那时候好像已经离婚了哈、啊，他前妻接受一个香港当时非常著名的男 DJ。电台节目访谈，比方说文涛哈，你对着文涛，你想象一下那个镜头，隔着这里好久以前工作过的香港电台哦啊，哎是香港电台吗？忘了，好像是另外一个电台啊，新城哈， 反正呢对着一个麦克风，两个人四目交投，哇，那火花就来了， 火花四射。 访问完了，做了两个钟头的深夜谈心节目了，之后就拍拖了。他们是这样开始的，后来闹得不可开交嘛，什么性的房中的事情都弄出来什么，然后那个男的跳出来，大柳啊跳出来保护他前妻，骂那个男人说你嘴巴干净点，不然我给你好看什么什么。那时候才真的是热闹的新闻啊，就是大家好像觉得我好像没什么修养，可是又觉得放肆。他是一个很复杂很暧昧的人物啊，每个时代都有些人物。 你觉得他为什么这么不在乎把家事这么公开在报纸上？前一阵不是就跟你说的以前的那个女友登报发生启事，说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什么关系了，他在外面胡说。结果那个女的我发现也挺有意思，就是好好好，你说什么都好，你不要气坏了身体。 但我觉得有时候是因为他们如果不知，这我觉得是因为这现在媒体就是你自己不说，我也会帮你编故事啊，所以你还不如直接说，那你也没有挑战的空间，对吧？就是我先把话都讲出来了，那你们就无法再节外生枝去编造一个故事。 这个香港，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过去你像我跟文道，我们聊就说这个香港的这个八卦媒体，它反映的是香港市民或者相当一部分香港市民的价值观，说这是一种什么价值观呢？后来，哎呦，你这就想来想去啊，我就觉得。我在20年前，哎，这说明我在女性这个妇女教育下，我真是思想在 不断的在成长中。 我20年前我很爱看这些东西，我看得嘎嘎大笑哈。但是你看，我现在再看到啊，我就觉得有点烦了，就是，而因为你不进步，你知道吗？香港这些小市民的这种价值观，就是你知道吗？就跟大陆也有，内地也有很多这胡同里的大妈的那种价值观，就是说我当年觉得还挺娱乐的，可是今天再这么搞啊，我觉得有点烦了，你知道吗？就是你比如我那天看，哎呦，又就香港可能有个女明星，人家就姓狗。那个苟且的苟，你看他做这种标题，就是说，哎呦，有一个男的跟他在一起，在什么地方，两个人可能结伴出去玩了，故意用那个标题，这个男的可能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喂狗，就这大字标题印在上面。你知道我现在已经，这说明我是不是已经有洁癖了？我现在在看这种，我说你都有点抽。 但有时候话讲，就是那种标题党，你看我们现在在微信上或有些推号或者新闻的时候，这么多新闻，你常常也是因为。标题这样你才会点进去看， 不是 对吧？ 我现在意识到这是某种奴才，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看到有些香港的这个八卦，就看这个标题啊，我就假想拟出这个标题的那个小编呐、啊，他那个嘴脸呐、啊。我倒觉得像是一种奴才的嘴脸，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哎呦，你看他呀，分遗产了，哦，你看他，哎呦，他对他好哎，你看，你包括有的，我跟你讲。有的公众号就开始写为何是甘比啊搞定了刘銮雄，什么身经百战的刘銮雄，然后呢你别说他说的可能也都是实话，这更气人对吧？说究其原因不过是以下几点，第一无人可比的隐忍姿态，第二吕丽君第二是低调，他相比之下说那个以前的那个吕丽君总是太高调，老是对外宣传说刘銮雄是他老公，你看人家甘比永远隐忍，永远这个低调啊，不争不抢，不吵不闹，以照顾孩子和大刘为己任。第三呢，给人一种不贪慕虚荣的假象。 他也有点用假象吗？ 第四呢，搞定婆婆最重要。第五呢，不能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分量。哎，等等，就是不争不抢嘛。然后说这还引用。大刘啊、对曾经对媒体说，有的女人有了钱就心痒想搞事，如果是她不高兴，就是指的她某一个女朋友，如果她不高兴大不了就离开，甚至之外除此之外，刘还曾经对这个吕啊展开停止信用卡封锁经济的行动啊，更对传媒表示就算他磕100个头道歉也于事无补，这恰好给了甘比上位的机会。你看就这种 因为这种段是大家猜嘛推断嘛哈，我先说甘比再讲香港媒体，因为甘比这个事情不难理解啊，因为人跟人啊不管男女还是什么人，时间很重要嘛，有人相逢很晚，有人相逢很早，对不对？假如甘比 太早出现在大柳身上，生命里面，可能他看也不看他。他时候大柳还年轻， 对啊， 对不对？还在浪，你们说什么刀口浪尖啊？ 刀口浪尖， 对， 刀尖刀口 刀尖 血， 对，反正就在那个高峰上面，对不对？那后来不一样啊，甘比出现在他后面啊，他可能甘比我们都是凭这样看着哈，他的那种能干那种本领陪在他旁边，哎，他不是陪着一个青壮年的刘连雄了，他是陪着一个老去的刘连雄了啊，所以他就需要那种人嘛，而且别忘记现在刘连雄要甘比不表示他只要甘比，对不对？他一生经过这么多的风风火火，对不对？那所以口味可能不一样啊。现在不是探讨为什么只有甘比能够搞定刘连雄，应该是说甘比在为什么甘比在这个时候哈能够拿到刘连雄的财产，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的刘连雄嘛， 因为他是甘比嘛，他可能是阿甘和甘地的混合体 比较有容忍力嘛。但我觉得就像时机点也对，而且我觉得总是可能两个人经过了，你看他隐忍这么久，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低调的，也不会对媒体说话，但等了这么久，然后真正的就是可能我觉得日久见人心也有差别吧，相比于那种动不动就要在媒体骂街，无论是女朋友或是前妻这样的态度，可能会觉得说最后还是要找一个陪伴的人。 不是伟杰，我今天发现呢，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呢，不同三观不同的人之间呢，从来没有过这样彼此的不隔阂，就是你比如说咱们今天经常讲一个语境，我知道呢在有些女性的这个语境当中啊，讲起这一类的事情啊，那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因为在所谓自立自强自爱五字方针的那些女的看起来，就什么一个女的这么争这个男人，最后分他一个什么财产，就觉得这是什么地方，多少百几百乾隆年间的社会了吧。但是呢我就说人生是非常具体的，在人家具体的这个家族里面，我觉得那种恩恩怨怨呢，好像又是外人呢，你很难凭一个观念去评价。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哎，这个跟我们同工同酬，自己打工挣钱， 对， 至今也没碰见过大刘，是吧？你作为这么一个女的，你骨子里你会瞧不起这个。 我觉得要看他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如果今天贪图的出发点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他出发点就是说，我这人生一辈子一定要嫁小开嫁富豪，那我就觉得是不可取的。因为你跟他的感情是建立在金钱还有得到生活安逸上，但是你今天爱着这个人，他刚好有钱，那是他家刚好有钱，那这跟我是不是独立自主，是不是同工同酬自己赚钱，那是两回事啊。 可是可能有些女的就会觉得，哎，照现在比较先进的观点来说，你帮你负担了家里，给你一个男人，对吧，在外这个身经百战的男人给你提供了安慰，在背后支持了你的工作，这本身就是我应得的收益。我就像有人说家庭主妇也有工资的呀，有工资就能分你一半财产了，对吧？就我为这个家庭做的贡献，实际上要公平来说值你一半的财产。但是可能有些女的来说这个东西到底摆脱不了一个男人是皇帝，然后女人是被给予的，就是最后要看男人的意思，根据论功行赏，这个女的对我很好，这个女的这个出轨了，那个女的什么，最后呢好像我觉得很多女的不忿的就是说，为什么直到今天这个女人好像还处在一种被男人给施舍恩赐给予论功行赏这么一个地位，他就不份儿。 没有，你这问题就倒过来看嘛。当然女权分子哈有他的观点，我们读过都懂哈。可是你倒过来看是说，同样的问题应该还有第二个问题，是说为什么当男人要施舍恩赐等等的时候，有人会双手伸出来接呢？ 我也接， 女人也接， 谢谢。 对， 女人施舍给我也接啊。 对，那可以。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而且有时候反过来啊，如果今天是比如说她是女首富，她今天说 OK， 老公你不要去外面赚钱，然后你在家里帮我就是照顾我的生活，我就是生活白痴，但我很会赚钱，那我每个月打生活费给你，男生会觉得自己也很没有尊严吗？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说起来，我先说刘连雄的前妻保永晴，我刚故事还没讲完，他不是跟那个男 DJ 吗？热恋嘛，等等等等。后来呢，那个女的也很有钱啊，离婚也是分了好多好多钱，几百亿以上哈。结果后来那个女的也去世了，跟她谈恋爱那个男 DJ 现在住哪里啊？ 住在公屋里面，公共房屋里面。你能够想象跟刘连雄大刘谈过恋爱的女人住在公屋吗？没有。二话不说，你跟我吃完两顿饭，我可能送一个山顶的豪宅给你。那所以说这个男女性别是一个问题，一加上财富、权力等等分配，这很麻烦。像伟杰你刚问的问题啊，假如那个女的啊出去工作，男的怎么样？我前一阵子看一个台湾电视嘛，不是很多这种清谈节目吗？有个女明星离婚，然后就哭着上电视啊讲啊，其中一个指控要离婚的理由是什么？说因为过去十年来都是我在外面赚钱，我老公就没赚钱，就是在家煮煮饭，养鸟鱼花草，这样哭啊，然后主持人呢陪着哭，好像那是那个男的好大的罪状。可是你能够想象男女离婚那个老公在电视面前讲吗？过去十年都是我赚钱，我老婆没工作，在家里煮煮饭什么，没有啊，不会啊。 所以我觉得以后这个情况是会改变的， 希望吧。 但我觉得这就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在讲华为事件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你选择，比如说当家庭主妇或者是在外面工作，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你选择是因为你有其他理由，或者说你想要多陪小孩或者是干嘛都可以。但最重要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做这个，你还能不能办法回到你原来的位置上，对吧？我觉得是这样。就说很多女生她可能是说，为什么我一定要扒着这个有钱老公怎么样，我都扒他十层皮我都要拿到钱，是因为她没有办法回到这个社会上去自给自足，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花钱，她养不起自己，她就必须要说反正我无论如何我就先砍你一半，至少我先拿到再说。 对对对， 好可怕。 人生真的没有那么奢侈，刚能背掉一元大头就是幸福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哥，我也不是什么男权，我也不是什么女权，我为什么刚才是说香港有些个八卦媒体，我就看上去就一副，我现在看他们这个嘴脸就一副奴才相。我说这奴才是指的什么呢？就是观念的奴才。你就是那种，哎呦，这个恨人有憎人无，对吧？这个笑贫不笑娼，就是这么一种这观念。可是你没想到，哎，过去中国禅宗有一句话，就要做一个透往金林，就是你要摆脱这个网，你是活泼泼的在自由天地里，没有观念的束缚。女权也是个观念，男权也是个观念。其实我要把我真实的哲学说出来，就有点太黑暗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啊，人生是非常具体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人都是人生战场上的战士，讲究的都是啊趋利避害。过去讲话叫平地抠饼，对面拿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对吧？就是说，你看有真正被观念这个捆绑做奴隶的这个人呢，我觉得活得太怎么说呢？ 狭隘了，我觉得 有点笨，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说。你活一个，你决定做一件事情，比如说现在我跟这个男的就过成这个样子了，甭管以前以后理想如何，咱就得依据这现实的问题，对吧？我能弄点钱那是我的本事，合法吗？你这是，所以为什么我说你不要论断别人，你不知道别人的具体情况。这些男权女权的书我们都看过，要讲漂亮话我们都会讲，可是就像佳慧说的一样，来一个小甜甜或者来一个伟杰哪天发了是吧，弄我当一面手，到最后你这最后到分钱的时候了，我说不行，我要有独立人格，虽然我伺候了你一辈子，一分钱我也不要，我装这大个的干嘛呀？我伺候你一辈子，我弄点是点之后咱再反省，对吧？ 对，那个你说的太对了哈，每一个生命是具体的了，而且你论断的时候总是忽略了你不知道，而更可怕是说你不知道自己忽略了什么，因为你没有面对过那种情况。比方说讲到男人有钱哈，我替一些有钱男人辩护啊，我看我有一些有钱女性朋友，那老公非常有钱，然后我听很多论断就说你一定是为了那他有钱才爱他，甚至很难听的，你长期好像伺候人家要钱的吗？我说我的天哪，你们不认识她老公而已，我认识他们老公聊天什么那种魅力哈，他们凭那种魅力一讲话，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财务的处理的细心哈，对于世界观的掌握，本身就是魅力嘛。啊，他爱的我，难道我说我只爱你的才啊，才华的才哈，你的钱我一分钱不要，干嘛啦？没有必要啊，那种魅力啊，你跟那个有钱老公在谈什么？谈我下个礼拜想收购尖沙咀那栋大楼，那我们应该改什么名字好呢？哇，那个多过瘾啊！而与其，难道你会跟一个人的也好了，生活的温馨，跟你讲，哎， 宝贝，我们晚上去那家餐厅好不好？九点后吃火锅，有85折啊！这样，我们讨论这个，当然有它的趣味，可是相比之下不够过瘾。所以不要因为人家有钱，然后就去那个往下判断。 对，我觉得有钱不要有那个仇富心态。我觉得是一个心态问题，你觉得他们可以就是走到很好的两个人终于走到一起结婚，然后一起养小孩，共同经营一个公司，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很好，有时候是自己的心态太过于嫉妒了。